明撈鬆呢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喎。 咁啊，梗係啦，兩個幾鐘頭嘅節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個幾鐘頭，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間主持人冇得 break， 廁所都冇得去喎。 於是咪首先奪咗我哋主持人嗰個腎臟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奪埋觀眾嗰個 data plan 嗰條命咯。 一個節目就燒曬一個月嘅 plan 喎。 係啦，咁點算好咧？ 我決定咗啦，奪命撈鬆要改革。 係。 係啦，要打破網台嘅紀錄。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個鐘。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好啦，今晚咧就7:30啦，就破天荒第一次咧就提早呢个节目播放，咁就因为我哋决定咗找数啦，今晚我哋会做四个钟。 有人唔觉得你找紧噶？ 嗱，坦白讲呢啲叫做689，你话佢语言艺术犀利咩？777仲犀利， 你仲劲， 而家仲系啦，777仲犀利，就系话你黑埋眼咪睇唔到咯。 系啊，黑埋眼就做咗四个钟。 唔系咯，黑埋眼你咪当我做四个钟咯。咁咧就呢個9:30咧，我哋就會有呢個3.11復興與再生嘅紀錄片，就首次網上播放。咁咧就好多謝城寨嘅支持者咧，就喺上個禮拜之後咧，仲繼續啊收到啊嗱呢啲支票啊、現金啊呢啲咧啊，再度快嚟啊！ 係 呢個即係贊助我哋呢個3.11復興與再生嘅呢個播出嘅。咁大家記住啦，9:30咁咧就。今日咧就喺9:30之前咧，我哋亦都請到呢個楊雪瑩啊，呢個都算係紀錄片裏邊嘅主持人啦，係嘛？ 係啊，佢都係主持啊，同埋亦都係喺裏邊有出現啊。 係啦，咁咧就係上嚟我哋節目嗰度咧，就係做一個簡短嘅呢個即係介紹啦，咁樣。咁 所以九點嚟啊嘛，佢 據說啊，9:00嚟到， 哦， 係應該就唔會遲到嘅，我諗佢， 嗯， 啊。佢唔係佢唔算散兵啊，咪因為 佢係佢係佢係 因為散兵嘅其中一個習慣就係遲到。 因為到9:00嗰陣就自由分 了。係啦，9:00自由分了啦。咁咧就今日咧先開波咧就我哋呢個阿徐少華咧就呢個共產黨嘅19大啊，係就做咗一個大數據的大分析， 是 就有咁大得咁大， 系好大 嘅，系啦，咁咧就究竟，系、哎、我终于有好呢、這个大数据分析咧，我觉得有一啲几有启示嘅，真系。咁咧就首先就阿徐少华汇报一下呢、這个香港传媒嘅喺媒体里边啊，呢、這个19大呢件事究竟根据我哋所捞到嘅数据分析系点样传播，用咩方式， 系 同埋边啲人最关心嘅咧，边啲 post 系最多人关心嘅咧，咁样呢个我谂都系第一次做，香港媒体好似冇人做。 哦，唔系，咁 19大， 我19大就 系、 是，19大第一次啦， 19大第一次做，可能啲人唔敢做啊， 系嘛？ 喂，大佬，如果捞到大家都原来最 concern 嘅当嗰一日啊， 系 原来系啊呢、這个啊吴以利屋企失事咁啊大镬， 唔系咁啊你有唔系你有好多种做法噶嘛？有好多種 做都做到係習近平最受困傷。 咁你涉及你個關鍵詞中咩關鍵詞所以咧呢度咧就要解釋一下，因為我 端有做咗少少類似嘅嘢嘅。 邊個 啊？端 端傳媒做咗 係啦，咁佢都有一個嗰啲 關鍵詞 語雲啊， 字雲 唔係語雲，你講得好聽啲啊嗱， 詞語嘅雲， 啲人成日話我哋講鹹嘢，呢個係詞語個語， 係 唔係語房個語？ 係 啊 啊，端都做咗類似嘅嘢嘅，不過係啦，我哋由另外一個阿徐少華另外一個角度去做啦，你可以講解下。 我諗下，我哋唔可以 assume 咧，假設啲人咧就都即係對於呢個所謂嘅輿情監控啊、social listening 啊、社媒大數據呢啲嘅係好熟悉嘅，所以我都花少少時間解釋一下，因為咧亦都唔可以 assume 咧每一個嘅聽眾咧都聽過我哋上次嗰個嘅所謂嘅 施政報告嘅大數據分析 啊。所謂嘅輿情監控咧，其實係主力咧個方法咧就係用呢個所謂嘅社交媒體啦。而香港嚟講咧。最大的社交媒體就肯定是 Facebook 啦，咁、所以我哋咧所選擇的平台都是用 Facebook 一啲嘅，我哋叫 public page。public page 就是網民咧係會無論喺啲新聞媒體啦，或者一啲總言之係 page， 譬如好似城寨都是 page 嚟噶嘛。 係。 咁喺啲 page 裏面咧， 哇咁大聲 啊！呢啲 page 裏面咧，如果你係曾經係留言啊、share 過啊、like 過啊咁樣。 咁我哋就主力咧就係、是、用呢啲嘅所謂嘅 public page 咧、，which 係 open 嘅，就去了解一下究竟網民對於一個題目嘅 關注程度同埋關心啲乜嘢， 係啦，關心啲乜嘢。咁好啦，咁我哋今次咧就主力咧係中一個關鍵詞啫。就叫十九大，即係任何咧喺依個階段裏面叫做分析時間就喺十月八號至到十月二十八號，橫跨大約三個星期度。咁咧就即係話咧，依個嘅大約十九大就一個星期啦，就一星期前同後，總共三個星期。咁咧就去睇下咧有關十九大依個關鍵詞出現嘅 post。咁、啊、究竟有邊啲嘅 post 係特別係受關注嘅？好啦，咁另外咧就係、是、話我哋所嘅 post 全部都只係會撈取香港嘅 public page。咩大陸嘅 public page 我哋就唔理噶啦。 係大陸應該上唔到 Facebook 嘅，上到嗰啲拉得添。 係啦，好啦，咁今次咧嗱，我哋依個三個禮拜所撈到有十九大呢個關鍵詞嘅 post 嘅文章咧，大約係3286篇 post， 咁咧涉及到嘅所謂 reaction 啊，嘅總數咧就係267258，咁另外咧評論嘅數 comment 嘅數咧就係28728個，好啦，咁分享數咧就係23387， 冇理由嘅喎，呢、這個全宇宙最大嘅政黨召開呢個全世界最重要嘅一個會議，居然得嗰咁少人 share， 得嗰兩萬幾， 一定要徹查，我覺得直情拉 Q 曬嗰啲睇咗 post 唔 share 嗰啲人， 應該亦包括拉依條友啦，我 從來都唔睇嗰啲 post 啊，對唔住，嗱你一陣間列出嚟嗰啲 post 咧，我好多都冇睇過嘅其實， 嗱。咁分析期間 engage 過，即曾經係參與過嘅人次咧，就大約係96155人， 少啊，我覺得。 咁嗱，你話少啦，其實咧有一個數字可以俾大家參考嘅。大家唔知記嗱，我哋咧就按一個公式咧，就去計算到個所謂嘅今次嘅聲量，聲量係如何咧？就個 formula 咧就係、是反應數乘以0.1加評論數乘以0.1再加分享數乘以1。分享數是 最重要的比重的比重。 總共的聲量呢今次呢這三個星期呢就52985.6分。咁你話呢個聲量係屬於高定低呢咁樣我哋試下搵施政報告嚟 compare 下啦。施政報告上次係70000多嘅。即係話呢我只係四日。 係囉。 我哋嗰次呢那個 是啊，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嘛好似。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 今次呢個三個星期個聲量是比施政報告更低的。咁我如果有聽我哋上次講施政報告咧，其實70000多嘅聲量咧都唔係算高。 算高係啊。 咁嗱呢個聲量咧就顯示出第一個 indicator 啦，我哋叫做第一個。 可能低過阿法嫂話自己益起當日呢個小產添啊，我覺得。 我覺得有呢個可能性極高。 係啊。 可能亦都少過呢、這個即係中學生嗰個內閣 WiFi 嗰個 rap 啊， 係啊，嗰條片。 嗱咁呢個咧，其實又可以理解嘅，可以理解係咩咧？ 大佬唔使睇都知咩料啦，係嘛？ 都冇乜人關心十九大，香港人啊，我講 嗱、除咗擦鞋仔咯， 啊，除咗擦鞋仔， 唔係啊，要諗下點擦咯。 一陣我哋又講下咧，依、這個報告當中咧，反映出我哋嘅建制派咧，究竟有冇好好地工作啊？即係咧。頭一陣嗰啲嘅 figure 話俾你聽，其實建制派咧基本上係即係可能冇 engage 過添。 不過我想炒開少少，因為咧我估如果真係關心十九大嗰啲朋友咧，未必係通過呢個新媒體嘅。因為咧我有一晚咧喺呢個某茶餐廳嗰度食飯咧，咁佢就播緊幾部電視播緊無線新聞啦，咁啊成半個鐘頭咧就不停咁樣喺度播緊呢個十九大嘅消息啦，同埋咧不停咧。是講住習近平的名字的即係佢個報新聞嗰度咧，哇！我隔咗一陣又習近平，隔咗一陣又習近平咁樣。我估咧就係即係嗰啲朋友咧，就即係喺嗰啲食飯的地方或者即係睇開電視新聞嗰啲咧，就被關心啦，變咗 係。同埋我諗可能就係咩咧？可能到重陽啊、掃墓嗰陣時咧，即係燒落去俾佢睇，可能比較關心最多係已經 ham 咗嗰啲，我覺得。 系，sorry。 不过周老板讲嘅系啱嘅，因为点解咧？有机会咧，十九大咧，啲人系被关心啊，被逼去睇啦咁样。咁但系咧，传统媒体基本上就 冇 engagement 嘅，係、 嗯、 被動嘅、 嗯嗯 啊。你咁你播咁啊冇嘢睇，你 TVB 咁樣碌法，咁我冇辦法啦，被睇咯。咁呢啲咧就冇辦法可以做到任何數據分析。 咁都係睇啲乜嘢咧？佢哋 好啦，咁啊一陣再講佢睇啲乜嘢嘢啦。嗱、 嗯， 下一個就係講討論呢個整體個社群行為總量嘅統計咧，睇到一啲嘅 graphic， 呢、嗯、個 graphic 咧嗱。我點都要用翻施政報告嚟作為 比較 嚇。施政報告咧，其實基本上咧、 嗯， 你可以話咧，差唔多報告完咗之後嗰日咧就 sharp 速謝啦， 速謝謝得好緊要。 嗯嗯嗯、 但你睇到呢一度咧，其實佢雖然係有跌落嚟，但係咧其實咧，除咗係嗰個嘅某一段日子之外咧，其實一直前後都係比較平均，係有人 engage 嘅。 嗯， 而我哋再撳落去睇咧，嗰啲 engage。的人其實是差不多都是那群人， 嗯嗯，即是自己有圍爐取暖，一路歌頌習近平都是同一個小圈子的人， 即是你有機會咧，就話關心中國政治的人，其實即是一直在呢個嘅所謂十九大今次的報告裡面咧，其實是有一扎嘅 core fans 啦，叫做 core fans， 咁就同呢個施政報告就不同， 嗯、 即是施政報告咧嗰個嘅即係跌幅啊係。是直情係覺得，誒、哎、嗰件事完咗之後就冇 fans 都冇，個 fans 都冇 fans， 係啦。咁好啦，至於另外咧，就係講佢嗰個關注度啦，係啦。下一個 slide 就講嗰個關注度又係一個 index 啦。其實咧就係、是、簡單嚟講嘅 reaction 咧，就去隨意嗰個嘅 post 量嘅、嗯、啊，每一日咁啊係點樣呢咁樣呢？咁咧基本上從呢個 graphic 嚟講咧。是都是一個叫做個關注量不是很好突出的， 係咯， 係啦。咁咧就 所以唔怪之得要在香港推行多啲呢個 中史科 近現代史教育，同埋好似呢個中共教育部長咁講，要多認識多啲啲六十八年嚟呢個偉大嘅歷程啊。 嗯， 你睇下啲關注度，大家掛住睇嗰啲中學生 rap。 系 咯，系咪啊？睇嗰啲八卦新聞、啊、究竟吳怡莉個手錶邊個偷嘅咧？咁樣都唔關注十九大， 真係 真係大鑊啊！我覺得呢、這個 嗱、嗯，我哋有一條線咧，我因為我嘢戴咗老花眼鏡，唔係好睇到。我哋有一條線咧，除咗仲更加睇唔到。有一條線咧，就係畫喺一個叫做150嗰度嘅一條黃線咧。嗱，150咧嘅意思咧就係屬於中度關注嘅。係。咁你睇到咧，究竟有邊幾日咧係超出嗰個所謂嘅黃線嗰度咧？咁嗰個咧就係屬於叫做關注度 above average 係啦 啊，咁都唔多嘅，你睇到係 唔多，主要黃線高過藍色嗰條嘢好多 啊。好啦，咁另外咧就施政報告嗰個傳播啦，即係 spread 啦， 十九大啊 ，share 嚇十九大啦。啊 ，sorry， 十九大，咁咧就 小心啲喎，啊，系啊，讲错咗，救你唔到啊，真系。 咁啦，嗱，你睇到啦，啊，依一个嘅，如果喺嗰个嘅叫做佢嗰个持续嗰个嘅关注度咧，嗱，如果佢个扩散度咧系9% 咧，就为之中度扩散；超过15% 咧，就为之高度扩散。基本上系应该系冇。邊一日係超過15嘅？大部分係維持喺幾個 percent， 即係7-9之間嘅。 嗯， 咁所以咧，即係話都冇乜人 share 啦。即係簡單嚟講， 我覺得個原因就因為十九大嘅可討論性好低 嘅， 係即係有乜嘢可討論？ 係零啊！ 真係噶，你諗下，連反對票、棄權票都冇啦， 係咯， 係嘛？你有咩好討論咧？ 會討論嘅嗰個係 唔關心嘅人咧，就喺出邊孖孖叉叉。系嘛？關心嗰啲人咧就圍爐取暖，就大家歌頌咧習近平。 系 咁冇理由我 send 個 message 俾你話習大大好嘢，你又 send 翻俾我噶嘛？ 但我又覺得咁，一陣要再睇啦。我覺得真係建制派咧，其實係冇乜嘢做過令到公眾係關注呢件事。 呢個係好正常嘅。香港建制派一路咧，其實都係以打住建制派愛國嘅名義揾食嘅啫。 啊， 揾食就係咩咧？付出最少，收穫最多。你叫佢真係去 engage 個社群去討論十九大咧，才不會啦，大佬。 懶人包都冇喎。 梗係冇啦，佢覺得呢啲嘢老馮啊，阿爺靠佢，其實佢靠阿爺啊嘛。阿爺以為靠佢。地去傳播呢個愛國主義啊嘛，其實調翻轉，跟住搞唔掂咯。我上次都講過啦，搞唔掂咪賴肥佬嚟咯，最衰都係獨果啦。 係嘛？最衰都係動新聞啦，搞到大家唔睇呢個十九大，怪睇唔以嚟咁咪算。 跟住外國勢力啦， 係啦，跟住外國勢力啦 ，CIA 啦， 係啦， 跟住又黃之鋒出策啦。 最衰荷里活嗰啲搞明星，搞明星嗰啲啦。 阿細良幫佢哋解釋啊，但係其實從今次 social listening 咧，一陣再會有幾個 page 都係反映出。又冇做懶人包，即係建制派咧，基本上係冇乜 involvement 喺幫阿習近平。即係我唔係，即係唔係要咩？即係你要將嗰件事有趣化佢，或者係將佢 好難嘅。 如果係咁，佢哋識做，我哋唔使撈啦，係嘛？成屆都執得啦。如果佢哋識得將啲有趣政治悶嘅嘢，將佢變成有趣嘅嘢，同埋你要記住啊，懶人包係勤力嘅人做嘅，懶人係唔會做懶人包嘅，你知唔知啊？ 同埋好難做嘅，我 你要消化咗佢哋啦。葛佩凡個學歷都搞唔掂，柯創盛自己邊度畢業都唔知道，咁你諗下佢邊度有能力去消化咗十九大？ 你知 四萬九千字喎， 三個幾鐘喎讀出嚟。 你仲有喎、啊，你消化錯就死罪喎。 係喎、 啊，即係話人哋個金句你又鼓掌位你又唔擺落去喎。 啊， 咁你不如唔好做，係嘛？佢就係驚賴嘢，我覺得、啊、做嚟做咩啫？ 唔做啦，唔做穩陣， 唔做唔錯。 咁所以咧睇到啦，而家我哋嘅建制派咧，好似你所講嘅，基本上佢哋咧就係、是、懶人，即係咧，因為亦都個 incentive program 話俾我哋聽，就係、是、如果做驚出錯，嗱呢啲全部都係奴才意識嚟，係 啊嗱，係 奴才意識嚟， 監控緊我哋嗰啲，唔該你將撥俾周融啊嗰啲錢撥俾我哋先， 係啊， 我哋係最認真去討論十九大啦嘛，走去做啲乜數據分析， 做 啲 social listening， social listening 大佬傻到講你諗下。係嘛？你嗰啲幾百個、幾百個撥落嚟嗰啲做乜嘢先？你話 嗱，我哋喺 social listening 咧，你真係應該資助我哋，繼續幫你監察住、 監察住建制派有冇做嘢，係啊， 係啦， 因為睇到嘅，一間睇到噶啦， 睇到嘅。好啦，咁啊，意見領袖啦，你睇下究竟邊啲？ 呢個重要，我覺得呢、這個 最做、這個、做得最多嘢嘅係兩個媒體。一个叫做《苹果日报》， 嗱死啦！十九大原来意见领袖系毒果， 哎、 你唔扑街， 仲有 即系话对家 系啦， 最受关注， 佢哋可能加盐加醋咁样，哎，真系 污蔑共产党嘅媒体就系最多人关注。 仲有友善中国做， 嗱呢、這个又同上次施政报告好唔同 啊！ 上次就唔系友善噶， 嗯， 排第二啊， 冇， 所以今次友善中国做，我估点解买友善系有原因噶， 啊。 即係而家有線已經俾阿優家 不嬲，事實上我哋都知道有線嗰個嘅新聞係做得唔錯，特別係中國做。 嗱呢、這個有前設嘅，你最近有冇睇過有線中國做先？ 又好似冇乜， 冇啊，肯定冇啊， 唔 係 啊，冇。 喺疫情之後咧，我已經感覺到個變化啦。大家聽眾有睇嘅，你留言話俾我哋聽，你哋感唔感覺到個變化？ 係咪真係 越嚟越似宣傳啊？官方宣傳口舌啊，好人好事啊嗰啲啊，係有個獨有個細路女喺屋企照顧一個108歲嘅阿嫲嗰啲啊，嗰類啦已經變咗，仲有李旺陽嗰啲冇噶啦，坦白講，即係以前啊。 所以我覺得咧，佢有線中國組之所以撞牌第二咧，係有機會喺佢個即係叫做 history 嚟嘅，即係仲係因為佢個 base 過去睇開佢，即係睇中國新聞會睇有線電視新聞。 嗱，所以我就話呢、這個如果負責撥維穩費嗱，而家唔知十九大之後邊個負責呢一嚿錢啦。就好快啲咧睇清楚呢個策略 啊！ 你嗰啲維穩費去邊啊？你 TVB 咧？ 因為 冇咗 呢個先恐怖啊！你撥咁多錢俾個黎瑞剛，黎瑞剛攞咗結婚而家 嗱，又一咁講 ，fair enough 去講。上次 TVB 都冇施政報告， 即係話新媒體裏邊 TVB 係冇影響， 冇影力，即係佢個 apps 啊，新聞 apps 啊，係基本上係經營得差嘅。喺個 social media 裏面咧係經營得差。 佢好似而家有個叫做 Big Big Channel 啊嘛。 Big Big Channel 根本就不是新聞啦， 就是、個名字都死啦！習大大個大大是你用的咩？你想下，你 Big Big Channel 你不是影射習大大？如果俾我真的接埋佢先啦，真係Big Big Walk Channel 啊，差不多大大鑊啊， 或者 Big Land Walk 啊 ，Big Land Walk 中文係咩？ 用 land 線咁解， 係啦。咁啊嗱，第二名是你肯定啦，如果讲真，意见领袖两次都出现嘅头名都系呢个苹果日报 啦。 啊，咁但系佢嘅经营嘅财政情况又最差，即系冇人买落广告。 唔系啊，最惨咁啊！你睇头三名啊，毒果、有线同埋呢个立场啊，即系话三个都唔属于亲建制嘅媒体啊。 嗯， 你无论用几多资源喺香港，意图影响大家对十九大鼓掌咧。 嗯， 系彻底失败 嗱，而有呢一类嘅咧，就排尾三嘅。 尾三都系佢， 港人港地，中国 都算好啦， 排到算好啊， 排到算好。不过我都话啦， 因为呢我哋知啊，做呢啲咁嘅即係冇人资助嘅嘢啦，一係就话呢、這个中联办资助下啦，如果唔係嘅话我就有限公司，就係、是、我冇辦法睇得到。 可能最终资助我哋嗰个 TVB, 係咪 整整将佢摆上去第一。 因为点解呢，我想 少少面子，可能 最后嗰三名呢，如果你要真係研究落去呢 ,click 落去呢，你都可以怀疑究竟佢係咪真係坚定流嘅，抑或係水分嘅有。因为点解可以有水分呢，我哋叫有啲叫僵尸户嘅。 嗯。 啊，喺可以撳落去睇呢，睇到呢啲嘅所谓嘅同佢 react 过嘅 account, 究竟係啲咩 account 呢咁样。不过我就唔讲呢条事啦。好啦，第四名都合理嘅，明报即时新闻。 所以我就话你数落去啊，数到五，前面五个里面主要都是 pro 反對派的媒體和 KOL、 嗯、 特別是五，你留意一下潘小棠，不是陶傑， 因為中國 潘小棠中國嘢，即是話大家以為那些劉瑞兆啊、程翔啊那些搞下搞下，原來已經是潘小桃先。 嗯， 我諗好多人都 中國問題專家啦。 唔係，呢個真係潘小桃個 engagement 係過去係好勁，周圍 show 喺 佢 Facebook 度。其實 佢喺 Facebook 係好多 好多嘅， 好多人唔係有反應， 唔係。肯定是潘小 桃。如果你在讲十九大的东西就一定是。 我觉得中国新闻都一定是。 因为他有个节目叫串啦，咁就专讲中国东西的嘛。咁、哦、另外他亦都真的在。 咁不如叫阿小桃出来自己搞个 channel 啦。 得㗎，其实。 得 过 我觉得真的 是。 搞个中国 channel。 就是、 横掂中有线中国早都变味了。就摄咗佢位。 好啦，咁另外呢再落去潘 小 桃 下面嗰個我唔識喎，真係 嗰個咧，嗱、這、呢個咧又係值得留意嘅通説咧，我都係因為呢個 social listening 嘅 report 咧，我先至去睇下，喂，呢、這個通説係乜料咧咁、啊、樣。咁佢咧就係、是、一個叫做咧專係咧去貼，佢話講咧佢嘅定位咧係港澳台新聞。 嗯 啊， 港澳台新聞。咁咧依一個嘅 Facebook 咧所貼嘅新聞咧就係、是、一 間 Facebook base 嘅。 是 Facebook base 的，通说是 Facebook base， 但是呢他所贴的文章呢就是一个的叫做中国，多数我看不到贴其他文章呢，就是这个叫做中国的他那个我玩 新闻来源， 他新闻来源呢就是这个的叫做 都是网上面 share 的， 即是大陆的网站或者是 original 他们的， 这个香港新闻网叫做 香港新闻网， 基本上呢絕大部分咧都係貼香港新聞網， 一睇個 logo 同個字款咧就知為揾嘢， 係啦， 似啊老土啊啲， 好老土嘅 logo 設計，係啊好老土。 咁我呢一個咧就懷疑咧呢個通説咧，因為咧我再睇佢啲新聞咧，基本上都係為揾嘅，即係嗰個成個通係為揾，而且咧係四平八穩，係冇乜評論嘅。 是 就咁将啲新聞呢就咁可能係叫做 张 banner 已经係啦，成个 成班特区政府嘅官员栋笃企企晒喺度， 成个係囉，成个特区班子摆咗喺度 囉。你如果仔细睇 新聞处啲嘢 係呀，係似新聞处啲嘢，真係成个 新聞处啲嘢， 似新聞处嘅嘢，我怀疑係新聞处搞出嚟㗎。 蓝色白色有啲即係有啲重样味喎，真係 要了解一下先呢、這个 喂，真係了解一下呢个通说， 因为咧，我知道嘅话俾我哋听嘅听众、 啊、我觉得好有趣嘅一个通说咧。头先阿细良就讲出嗰个我嘅感觉出嚟，就话喂，点解咁似新闻处咧？其实系咪真系新闻处嘅人，或者新闻处嘅别支， 或者系香港嘅新闻处而家系新华社啊嘛？ 啊， 可能系佢哋嘅嘢，唔出奇噶。 啊，好啦，咁另外咧，通说之后咧就系八五二邮报啦。 跟住就係全部 就是 speak 講人講地啊，中國新志願軍啊，同埋各幫港出聲。大家有冇留意有一個媒體係冇出現嘅？嗱，你睇到出現之外咧，其實應該仲要睇冇出現嘅 一百毛， 一百毛固之然應該冇啦、嗯。我覺得因為十九大咧，我唔知佢嘅 post 多唔多 ，post 量未必多啦、嗯。有一個叫香港零一。 系好出奇 嗱，香港零一咧，我肯定佢系花咗好大嘅资源做十九大嘅， 做得 成 日 专业添嘅， 系啊， 嗯， 佢整咗个专业嘅，咁但系咧喺今次呢个 social listening 咧，我哋系完全睇唔到佢系即系叫做好同一个网民咧有好大嘅 engagement。 嗯， 我觉得有要 engage 网民嘅咧，一定你嘅立场好清晰。 嗯， 所以你见到前嗰五名咧。全部都是對十九大、嗯、對共產黨的未來有批判性的、 嗯、 那些的 post 的、 嗯、 因為你沒有爭議性的人 share 來做什麼呢、 嗯、 我覺得另一個問題可能也是過於四平八穩、 啊、 所以你四平八穩你又不夠下面那四件 即係由通報下面對落嗰啲， 但連呢個幫港出聲都不如啊，真係有啲奇怪喎。 系啦， 啊咁啊，依个就 我哋而家 sponsor 我哋啦。 如果有香港， 我哋好似 Google 咁啊，你有广告费俾我哋，我哋排你高啲。 嗱，如果有香港零一嘅负责人咧，即系就留意一下啦。可能即系依个依啲咁嘅所谓 social listening report 咧，都俾到一啲嘅启示你咧。可能你哋嗰个 social media 咧，唔系你嘅 post 做得唔好啊，唔系你嘅内容做得唔好。有时你系需要咧，系叫所谓叫经营你嗰个嘅 social media 嘅。咁有機會佢嘅 social media 基本上係唔係做得好好啦咁樣。好啦，咁啊，暫時咧個 opinion leader 咧就好似細良所講啦，你睇到啦。如果講人嚟講咧，淨係出到一個就叫潘小圖， 係啦。咁有啲人話點解城寨冇？因為我哋好少 post 嘅城寨，一日得一兩個 post 嘅啫。 有關嘅呢、這個 係啊，呢、這個所以 你個 post 量係有關。咁啊，潘小圖好勤力嘅， 係勤力。 佢係好勤力，佢差唔多日日都有幾個 post， 日日都有 post 上，係 啊。咁啊，好啦，咁啊，呢一個咧就我想講啦，你睇基本係睇唔到建制派嘅人物啊，或者係叫真係，譬如話嗰啲嘅你頭先講啦 ，TVB 啊呢啲咁嘅媒體啦啊。 嗱，佢有個方法， 或者係嗰啲政黨啦， 趁呢啲咁樣嘅即係客觀啲嘅調查報導，證明佢哋攞咗代咗阿爺啲錢又無能咧。咁佢就有個解説嘅，一定除咗肥佬禮 CIA 香港電台之外咧、 啊， 就仲有咩咧？調查機構嗰啲人唔專業啊，同埋唔中立啊，所以以前啊，汪不中做親咧，逢親佢哋嗰啲排名低咧，佢就話：，誒、哎，汪不中啊，親泛民嘅咁樣。咁所以我估佢睇完之後咧，今晚監聽嗰啲人咧就餵你哋唔掂喎，佢哋都話：，誒、哎，城寨啊，都係反對派噶啦，咁樣咁啊搞掂咯。通常都用啲招嘅啫，我都交埋你啊，袋埋錢落你袋啊，真係。 點解會啲建制派咁？即係基本上嗰啲媒體好，或者係嗰啲嘅人物好，基本上都唔係 opinion leader。 嗱， 簡單嚟講，佢基本上應該話十九大佢哋係冇乜點做嘢嘅。 嗱，我覺得咁啊，如果律戰書睇緊我哋呢個節目咧，佢一定會好快就會，因為你要記住，而家中聯辦裏邊有個大數據專家，我懷疑勁過你啊，譚鐵牛。 咁肯定啦，係啊，使乜懷疑啊？ 即係話我哋做緊嘅嘢，譚鐵牛都會做緊嘅。即係話佢隨時係知道曬呢班友個個一秒秒鐘幾球幾球咁代為揾費嗰啲友究竟有冇做嘢？ 嗯。 第二做完嘢之後有冇效果啊？呢、這個先緊要。 嗯。 錢你代咗啦。 嗯。 求其寫兩個 post 係嘛？然後揾幾個嗰啲五毫嚟 share。 嗯。 咁以為交咗貨啊嘛？而家睇到啦。 啊，當然啦！如果要再做落去咧，其實你可以將嗰、那個十大好或者係二十大好咧，就係、是、一路咧就去揾出嚟咧。咁呢啲嘅報告咧，又更加會可能你睇到啊，原來咧呢個嘅譚慧珠係喺101咁樣， 咁啊仲大鑊，整個 可能爬到101。 我哋整個叫做香港 KOL 排行榜啦，一於係嘛？哇！我諗真係好多人摸撈啊！如果係咁，隨時生意滾滾來啊！真係城寨上市都得啦。 唔係你講得啱啊！總言之咧，呢一班鬥咗阿爺咁多錢嘅人。在呢個十九大裏面咧，基本就係翹埋手冇做嘢。 究竟仲有咩 post 佢哋？嗱，我想最有興趣知道佢邊一啲 post 係最多人 好 share。 嗱，呢個十大嘅所謂 勁歌金曲排行榜， 新聞連結 第一位， 第一位新聞連結啦。 呢個第九位嚟嘅係嘛？ 啊，第一位喎、 哦。第一位， 第一位。 哦， okay、 哦就係呢一個嘅《蘋果日報》嘅北京跨境執法闖禍。美吊銷兩公安高層簽證，嗱呢一個新聞係講咩咧？就講啊嗰個叫做啊咩啊，去咗美國嗰度辦大 陸。 郭文貴，郭文貴呢個其實係舊聞，但係喺十九大嗰度咧， 期間懟咗出嚟， 就懟咗出嚟嚇。咁咧呢個其實應該發生喺五六月嘅嗰陣時候，就話有呢個嘅即係呢個 被 FBI 中國嘅 國安係國安高層 係啦，就去揾咧郭文貴，就勸佢翻中國。咁但係呢件事咧，其實就違反美國嘅，你唔可以以國即係公職嘅身份嚟喺美國度執法噶嘛。咁呢一單嘢咧，就喺十九大嗰度。 佢以為強力部門去到邊度都咁強力。 係，以為去到美國。 其實可能淨係香港 work 都唔係嘅，東南亞都得。 係泰國啦，嗰只貴民海都泰國入走嘅都係。 啊，咁喺美國梗係唔得啦。咁呢一單嘢咧，就因為咧佢裡面就係啦，因為依單新聞係有十九大呢個關鍵詞喺度。 哦， 啊，亦都喺我哋嘅所謂嘅調查嘅期間出現 的。咁即係肥佬禮做到嘢喎，證明喺十九大期間揭發呢啲負面新聞，就影響咗香港人對十九大嘅睇法咯。 咁呢啲咪咩咯？ 嗱，呢啲咪 CIA 咯。 第二再一次證明，再一次證明啊，肥佬你 CIA 背景啊。啊，第二名又是蘋果。咁啊，蘋果咧就教育部長 哦，呢、這個正常呢、這個呢、這個因為網上邊嘈到拆天啊， 就話呢個教育部長咧就話中國將成為世界人們最想留學嘅地方。 嗯，咁、但係中國嘅學生人點解要出外留學咧？ 嚇，佢冇做一個貿易逆差同順差，即係對沖咗之後咧， 留學生 究竟係負數定正數咧？ 喂，我覺得佢呢個講法係印象嚟嘅啫，係嘛？佢好似我睇呢個新聞裡面咧，基本上係冇一啲數據， 梗係冇啦，佢自己。 佢只口噏 啫嘛喺度，系啊， 即系同八十万公共 封顶 一样， 封顶一样嘅啫。其实系赖传媒乱写咯，咪话。 不过我又觉得咁嘅，你如果佢要咁讲咧，中国地大物博，以人数计咧，即系如果纯粹从纯人数计咧，多留学生喺大多留学生多过出去咧，就唔出奇嘅。我自己觉得， 我觉得唔系一定系出去嘅多， 出得去大佬要钱噶嘛，大佬。 所以中国大把， 中国 有钱人大把。 同埋你要记住，出去嘅留学生唔一定系留学噶嘛， 嗯， 系攞个学生签证出国噶啫嘛。其实去到做嘢噶嘛，好多去到打工噶，其实。 咪仲有好多所谓攞官嘅仔， 系啊，香港嗰啲咪咯。 啊，就其实出去。 第三名系咩？第三名。 好，第三名又系《苹果日报》， 死得。 幼稚园学生， 系、哎、呢、這个又爆啦！ 要睇殡仪馆挂横额， 那个好睇啊！嗰、那个应该系十九大当日嘅， 系 啊， 发表呢个习近平发表工作报告当日系啦， 冇错。 咁咧就殡仪馆啦、幼稚园啦、清洁工啦、狗啦、猫啦， 系 嗰辑相好快落咗架啦，已经 系。 好啦，咁啊，第四名，第四名咧就系习工作报告，中央掌握对香港。 全面 嘅全面管治權， 又系《蘋果日報》， 又系《蘋果日報》系啦，頭四名都系，好啦，第五名《明報》啦，安檢升級，即系講咧呢個十九大嘅時候咧， 地鐵塞人啊， 系啦，就地鐵嗰度咧就於是要排長龍啦，啊， 要人全部都係負面嘢嚟， 人物同檢，上班遠升大， 而家去到第五名都仲係負面嘢嚟嘅喎， 系啦， 擾民啦，跟住就全面管治權啦，跟住即係影響一國兩制啦，跟住就十九大期間爆出嚟嗰啲嘅國民貴事件嗰啲國安俾人拉咗啦，真係喎，全部 即 係 香港嘅主流傳媒都依然係繼續抹黑十九大，所以要再加強呢個 愛國主義教育， 冇錯，同埋對於傳媒嘅控制， 同埋決定收購呢個城寨五億。 唔係證明佢哋咧，雖然過去咧做咗咁多全干擾傳媒嘅嘢咧，仍然似乎唔係好成功。 有仍然有自由嘅，就唔可能成功嘅維穩。維穩只可以存在喺冇自由嘅社會裏邊嘅根本。第六位係咩？ 第六位《蘋果日報》，中共十九大前夕港人被拒入境澳門。啊！職員稱冇 咩事， 唔好 嚟。係啦，又係負面嘢。 係啦。又係只係因為佢個有發生喺十九大期間啦，啊同埋個 post 裏面有十九大呢個字啦，依一單新聞你可以話係同十九大冇直接關係嘅， 但係都係十九大前戒嚴狀態嘅情況底下發生噶嘛。 第七名《明報》，內地人如何認出香港人？咁咧就依一個嘅採訪手記嚟嘅，咁咧就係講啊呢啲花水性質嘅嘢啦，咁又係嗰只啦，我估計咧。佢係講緊，即係因為個 post 上面有十九大呢個字咧，所以就撈出呢個新聞出嚟。 佢因為上去採訪十九大嘛， 採訪手記， 嗯， 係啦。咁呢個屬於中性啦，冇乜嘢花絮嘅嘢啦。 點解仲未見到習近平修改黨章全票通過呢個咁重要偉大、全球都關注嘅新聞咧？ 係咯， 係啦。第八名啦，第八名。又是《蘋果日報》，哇！你話十大當中， 仲要 係 江澤民同胡錦濤， 江澤民係啦，李鵬精神奕奕，朱鎔基白髮蒼蒼。咁呢啲其實係屬於花絮嘢，都係花絮啊！可能即係呢個反映出人都係有少八卦啦，就啊啲舊嘅領導人而家點樣啊，精神狀態點啊，點解江澤民仲未死啊？ 死得未啊？ 死得 未？亞視又話佢死咗，亞視死咗佢都未死。 亞視復活喎， 咁江澤民會唔會又死咧？ 亞視永恆都不及老江永恆。 好，第九名，香港01， 但係呢個好似我呢個 香港01啦， 終於香港01入圍啦。 呢個法媒啊，係頭版報道強國崛起，內地官媒咧就網民狂賀。點知 表錯情，因為個內文咧就插到佢爆嘅。嗰幾個睇得明嘅六個中國字咧。中文字咧就叫中國強國崛起，但係裏邊法文嗰啲咧就鬧爆佢 嘅。啊，呢個都屬於 negative 啦。 結果中伏， 中伏， 中伏啊！呢個係 好啊。第十名， 第十名十九大就新，这个是属于八五二邮报，新华社英文社评论，斥西方民主制造大量问题，中国冇必要输入呢啲咁嘅西方嘅吓嘅嘢啦，咁样咁呢一个， 咁所以睇到我谂香港人关心嘅第一就是对于习近平中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能唔能够全票写入党章咧，系我冇兴趣，我觉得。第二。最重要是咩咧？甚至邊啲人揸旗都冇興趣 啊！冇啊！ 你留意一下嗰啲咩趙樂際啊嗰啲，我諗啲人都名都噏唔出啊！ 嗰、那個 suppose 咧，十九大裏面咧，我哋依啲關心政治嘅人咧，成日睇下佢，常委啊，因為嗰時係好多人都係話討論就阿黃岐山入到啊咁樣啊！而家你睇到個常委咧七個咁樣，就睇到咧都係阿習近平嘅人咧。嗱，依啲嘅討論咧喺民間社會咧係完全唔關心嘅， 唔關心。同埋我覺得就都大家都係。幸災樂禍，睇下佢點，即係嗰啲負面嘢多，我覺得有興趣嗰啲負面嘢多。特別係第九位呢個中國強國崛起呢個咧，我諗好多人都係即係開心到唔覺意笑出嚟嘅，真係。 同埋嗰班幼稚園喺度學習， 幼稚園喺度睇嗰個又係嘅。 咁啊嗱，仲有十大熱門貼文啊，頭先嗰個咧就叫 News Link， 即係咧新聞 新聞連結。 連結十大熱門貼文咧都會睇到啲其他嘢嘅， 即係 post 啦， 係啦 post 啦。雖然有些 post 是屬於是叫做是、新聞網站的，這個就是有線新聞組 第一位、 就是、第一位愛國愛黨教育成功，跟住就說我最喜歡的就是中國共產黨，就說呢小朋友究竟對十九大認識幾多啊，即係講大陸的十九大、就環球時報訪問了一班嘅零零後，咁咧就、有人就話共產黨是一個民主的組織，嗱、這個就是你所講的啦。這些呢就做到嘢啦， 但我覺得呢些 post 你唔好信啦，識睇就睇留言啦， 係嘛？ 應該 search 啲留言。 我諗咧就係、是、因為佢exactly， 我覺得點解依個會排第一呢，就是、因為 下邊啲留言全部都係插嘅，一定係 插咯。 係啊，攞嚟 啲 reaction 係嬲咯，嬲豬 攞嚟插嘅其實係 啊。咦？咁可能咧？呢、這個有線新聞組之所以可以做 opinion 啲嘢，可能係俾人插， 所以我都話你梗係好耐冇睇有線中國組嘅 啊。 第二位咩？ 哦，第二位就係呢一個，又係中國有線中國組啊，懶人包啦， 懶人包啦，哎，啊，終於有懶人包啦。 究竟十九大係乜、啊？咁跟住咧話是一場共產黨權力大換血的會議，咁啊係一個懶人包的新聞。 O、okay、K 啊，呢、這個 O K 嘅懶人包，我覺得係始終係會 有一定的程度嘅受歡迎嘅。咁、第二名嗰、那個，亦都下一個 slide 都係講第二名嘅，佢其中兩個嗰啲 infographic 啊、，infographic 嘅嘢。咁你睇到咧，佢 infographic 咧，其實某個程度上面咧。都是看到他是集中是講一些叫做習近平提出的一些非政治性質的東西的。沒什麼政治的內容在個 infographic 那裡。 跟住四三。 三。第三呢就是。 堅決向港獨說不。 港人港地。 港人港地。啊這些不用討論了。 好。 四。 第四。就是呢。福佳與林記創作啦， 呢個好喎， 係啦，嗱，有依個阿張 小俊打上流行榜喎， 係 Indie Band 喎呢度， 咁啊呢個呢個就係話點解六八九嚇一個香港前特首會參加中共黨嘅會議咧？ 聲稱話自己唔係黨員 啊 嘅人，點解又可以喺呢個？ 有 呢個真係要 follow up 嘅，新聞嚟嘅喎，呢個真係冇人 follow 喎，點解？ 啊，咁呢一個。好啦，咁啊，跟住咧一百毛啦，一百毛出現啦，就係講， 都係啊，教育部長， 教育啦，強國部長講，佢話2049年中國將引領世界教育發展， 呢啲唔使講呢啲。 咁但係呢一個咧，就係反映出都係咩嘅，即係反映出香港人都係比對教育係比較 sensitive 嘅，係 sensitive 嘅。你一講教育嘅時候， 第六 通説啊，中央呢個我都唔係好明嘅，即係其實咧就講咩啊？中央十九大中央委員會中紀委產生，咁咧就係其實一個好平鋪直敍嘅 post 嚟嘅。 得啦，呢啲再討論耐，我哋嘅收視都急跌嘅啦。快啲報道埋佢算啦。呢啲 好連今日第幾名啊？跟住係第 七 名， 真係七啦。 第七名，習近平、李克強係政治局常委都唔知，葉太你太大膽啦。葉劉淑儀啊，即係參加一個嘅由香港蘋果日報做嘅一個嘅叫所謂 test 咁啦。阿葉太竟然係唔知道政治局常委有邊啲人， 反對派嘅報紙做嘅嘢梗係咁噶， 有邊啲人，即係出醜啦。 建制派出走了。 好，第八位。 好，第八。Yahoo 财经十九大今早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坚持房子不是用来炒的，那都是民生嘢啦。第九，潘晓图幼稚园就讲有钱学生， 这个正常啦，这个应该第一位添，我觉得这个 系啦，呢个又是教育啦，所以你看到香港人是很 concern 有关教育的问题。第十就是这个港人港地， 可以继续系 又系讲房子不是用来炒。 好啊，嗱，呢个数据分析就大家睇过啦，咁就证明咧呢啲十九大嘅嘢咧，官方以为讲得最多人留心嗰啲咧，香港人咧就最唔系留心。 嗯， 香港人最留心就系嗰啲十九大虾碌啊、出丑啊，嗰啲江泽民究竟系咪机械人咧？行到个机械人咁，呢个都冇呢个。啊，幼稚园学生睇呢个，或者啲清洁工、殡仪工、监犯走去睇呢个习近平讲话呢啲咁嘅嘢。咁咧就亦都系咧反映到咧就系。剛才我們一開始講過，建制派其實真的錢是代得多，事情做得少，即是香港最筍的筍工，真的。那我們先休息一會，回來我們轉轉話題，講一下這個中史科課程綱要的諮詢文件。